正在赤道几内亚共和国正式访问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同志21号在总统府同赤道几内亚共和国总统奥比扬恩圭马姆巴索克阁下进行了会谈。金永南同志向奥比扬恩圭马姆巴索克总统阁下郑重地转达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问候。总统对此深表感谢，并嘱托金永南同志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转达自己由衷的问候。他说，热烈祝贺最高领导者敬爱的金正恩阁下在朝鲜劳动党第7次代表大会上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他强调，朝鲜人民永恒的领袖、伟大的金日成主席阁下和金正日阁下对赤道几内亚的发展和繁荣给予了从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和声援。他说，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两国之间友好合作关系，是赤道几内亚共和国政府始终不渝的立场，并重申将一直支持和声援朝鲜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斗争。会谈上，双方就进一步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和相互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